晚上时间10:09啊，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今晚喺直播室有敏大人 ，hello， 咁啊，亦都有 Kitty 喺度啦。电话旁边就有茉莉嘅 ，hi。 喂，咁我想咧，今日咧同你倾下偈先啊，我哋三个闺蜜 系， 就系、是、我想知道咧，你平时咧出嚟食饭啊，或者同朋友咧会倾啲咩偈嘅咧？ 我觉得可以分两大类嘅、一类咧就系、是、是非类。有一类朋友咧，佢哋真系好中意讲人哋嘅嘢嘅，就佢哋好少讲自己嘢嘅。另外一类咧，就真系交心，就比较少讲是非，就会讲自己嘅近况嘅。咁当然啦，我谂当中都有啲客观嘅因素啦，譬如我哋多唔多 common friend 啦、即系如果我哋系譬如工作上好多 common friend， 或者我哋系即系大学同学好多即系互相识嘅人嘅，咁可能讲是非嘅比率咧就会高啲啦。因为好多嘢人咧，即系大家都识咧，咁就可以攞出嚟讲啊嘛。咁如果唔系嘅，咁譬如我有啲单独有啲闺蜜嘅朋友。是即大家冇乜好熟嘅，即中间 friend 咁样嘅，咁多数就会讲自己嘅心事咯，即譬如最近工作点啊，或者疫情啊，闷唔闷啊，同男朋友点啊，咁嗰啲，即呢啲就会讲咯，咁就可以分成两组嘅话题嘅。 咁阿茉莉咧， 我都觉得有分几样嘅，咁但系总括嚟讲，我觉得。一开头啲开场白咧，一定系讲一啲社会上面啲嘢先嘅，即系譬如啲疫情啊，即系而家暂时嘅话就会疫情，即系譬如，哇，你知唔知我嗰区点样点样点样啊？跟住另一个就会好兴奋地继续讲噶啦。咁讲到入狱嘅时候咧，跟住就开始讲自己嘢啦，或者讲就系头先 Kitty 话斋所谓嘅是非嘢啦。所以我觉得反而都 系 有分几类 嘅嘢嚟嘅， 系啦，即系要分几类嘅。一开头系有开场白之后先至讲样嘢，系啦，而唔系话分即系边派讲乜。嘢咁样，我觉得就未必嘅，整体都系咁样啦。 我喺呢个心理学嘅角度咧，即系佢哋啲心理学家就会有个说法嘅，佢话咧男士咧就系、是、对于物件咧就系、是、有兴趣多啲嘅，即系 interested in things 咁样啦。咁而女士咧就系、是、对人啊。啊、就是有興趣多啲嘅、interested in people 啊，所以人事人事啦，咁啊一即男人咧就係事啦，女人就係人咁樣啊。咁、我發現咧，如果喺傾偈嘅情況之下咧，我係似男人多啲嘅。 咦？咁如果正常嚟講，男人同女人即係傾起偈上嚟，咪冇咁啱傾咯。即女人可能好想讲人嘅、但系男人可能冇乜兴趣，可能想讲下架车啊。 其实真系唔啱倾嘅，但系男人又借一聋耳陈只耳啊嘛，所以冇所谓咯。同、埋男人如果系咁有心同你倾嘅，佢都系中意你啫嘛。你讲乜都得噶，即系好似我个女我隔篱讲乜咁，总之啊，即系哔哩吧啦哔哩吧，我知道啊，佢系喺隔篱咁样啦，咁、就得嘅。 所以咪即系有 men's talk 同埋girls talk 咁样分翻开。 咁但我今日嗰个话题咧。我觉得是介乎在人和野的中间啊。 是。 就是野人啦。你们估计是什么呢我想讲的东西就是他又是 people, 又是 thing 的。 Stranger things, 怎么样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你有那个方向了吗怪物外星人 是啦就是想讲外星人啊。外星人嚟讲咧，你会觉得系男人讲佢多啲，定女人讲多啲？即系我意思系，你觉得女， 我觉得男人讲 佢 多啲， 佢系 people 多啲定星多啲咧？ 我觉得系星多啲嘅，因为始终、即系同人，我觉得系星多啲嘅，因为佢好好好远啊嗰件事，同埋我多数都系听阿 Danny Summer 啊，听阿云海讲噶嘛，多数系男人讲佢多啲啊。 我反而咧觉得呢样嘢咧系中性喎，因为。仲系佢啊，灵异嘢啊，嗰啲估唔到啊，即系嗰啲你解释唔到啊，嗰啲咩超能力啊嗰啲咧，呢啲我觉得系男女都好奇嘅、你讲外星人嘅话，女仔都会有兴趣想听嘅、 但系佢想听、佢唔系想讲、 佢哋都可能会讲，跟住就变咗讲鬼咯。 讲就系啊，我有个朋友啊，俾外星人 kidnap 咗，然后生咗个 B 啊嗰啲。 因为外星人我真系唔识讲，我都冇乜。研究或者特别咩，但系如果问大人嚟讲，我都会有兴趣听嘅。你系咪今晚就想讲？ 今晚我就做一个男人啦，我就系讲 Stranger Things 啦。我就系想讲咧呢啲外星人啊。咁今晚咧嗰个主题咧就系、叫呢个费米悖论啊。 Fermi paradox 嘅。咁啊 ，Fermi 咧到底系一个咩人咧？就好似讲到啲包包嗰啲咩咁样。其实佢唔系，佢咧就系一个好劲嘅科学家嚟嘅。咁即系话说咧，就佢系喺呢个1950年代啊，呢个物理学家啦，阿费米啊，费米 Fermi 啦吓，阿费米啦。咁咧就系佢咧就同佢班學友啦嚇，即係應該話學術界啊，即係科學界嘅朋友啦，就食 lunch 嚇，即係等於我哋啲女人嚇係3点钟下午茶咁樣啦。 係， 咁佢哋首即係開頭咧都係講嗰啲即係日常生活啊，一啲或者係即係好似啊 瑣碎嘢啊 瑣碎嘢啦嚇，但係佢哋點都唔會講到我哋啲女仔咁多。哎呀，阿 Mary 咧同阿 Jane 啊爭啊阿 David 即係佢哋唔會講呢啲嘅。係，咁佢哋咧就係、是。讲当时咧一啲流行嘅UFO 嘅报道啦，咁、我谂我哋咁耐出嚟食饭都未尝试过咁多啦，我哋只可以节目度吓讲故仔俾听众听嘅啫，咁啊同埋咧就系讲咧，即系当时咧有一个几出名嘅漫画啊，就系讲即系啲 UFO 啊或者外星人嘅，咁。咁佢哋一班男人咧，但系唔系普通男人啦，就系、是、科学家啦，咁。费米咧就突然间咧就哇风一转啦，佢就问：喂，咁佢哋去晒边咧？即系佢英文就 Where are they 咁样。嗰、那个 they 嘅意思咧就系话嗰啲外星人去边咧吓。咁点解佢有咁嘅问题咧？即系佢其实咧，呢科学家咧就唔系好似我哋普通讲咁样讲嘅，即系譬如我哋而家喂 Annie 去边咧咁样啊吓。咁其实我哋系知道噶嘛吓，同埋我哋。知道得嚟嗰嗰個答案我哋唔係計出嚟，我哋得即係總之知啦咁、但係講到外星人咧，如果你真係要俾一個答案出嚟咧，作為科學家咧，你係要計出嚟嘅。係，即係嗱，我咧就作根據大數據咧，我就知道咧 ，Annie 咧食過啲乜嘢啦，去過啲乜嘢啦，同埋好似啲新聞啊，根據八達通嘅大數據咧，你知道呢一排咧香港人咧係對呢個抗疫疲勞啦，即係要起碼有啲數據講出嚟嘅。咁所以咧。咁阿費米咧，佢一啲都唔係廢嘅，佢就係用呢個科學咧嘅嘅觀點咧，去研究到底啊有冇外星人啊！咁所以咧，我俾一首歌嘅時間你，你翻嚟話俾我聽，你信唔信呢個宇宙中咧，即係除咗人類之外咧，就有其他類似人嘅一啲文明嘅生物咧？ 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 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将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翻起半过，谁敢再叹奈何？成为你密友是最没有用补助，就算不肯爱我，别再将关爱座给我。爱的未顿的恋歌，来唱吧，愿你地下多，我当然盼你接住我，结果可会碎落满星火。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任你打赏过什么都有效果，以功补过。不敢寄厚望能吻你，以国也愿能过我，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谈判中只敢逼你写这个，何必怨我不可？无人为自过，别怪就气绝都过。若再想消费我，尽快输点血液给我。 DJ 嘅《愛的美敦書》啊，咁啊喺聽歌之前咧，問大人就拋低咗一條問題，就問我同莫莉咧到底相唔相信啊？呢個世界上係有外星人嘅咧？莫莉肯定信啦，你成日都講嘅，我間唔時就講下啲文言圈嗰啲啦。 因為咧，我覺得咧，即地球都有人類啦，咁點解其他星球唔可以有佢哋嘅生物呢？咁所以我覺得有唔奇嘅。 呢個都好同意嘅，不過呢個我哋就係變咗我哋 layman 啲嘅講法啦，即係換句説話，即係我哋師奶啲嘅講法啦。咁人人都喺屋企噶嘛 ，Andy 梗係翻咗屋企啦，咁樣。我哋就冇好似我今日聽到新聞咁，根據八達通嘅使用咧，我知道咧啲人咧原來係抗疫疲勞啦，因為多出街，即係好似科學化啲啊嘛，係嘛？咁啊 ，Kitty 咧。 我细个系唔相信嘅，因为咧我就系需要睇证据啊嘛，我就要睇大数据啊嘛。点不知我细个睇到啲咩呢？就系、是、今日睇真啲张条外星人嘅尸体解剖，跟住我同我哥喺电视前面，唔系真噶嘛。唔系即系胶嚟噶嘛， 系咯，跟住追咗好多人， 跟住隔咗十年之后喺周星驰嘅，跟住咪零发嗰度， 系啦， 又睇到一次， 又睇到一次，咁跟住咧，其实我一路都唔相信嘅，就是、因为我睇到嗰啲所谓嘅证据，好似都唔系好 convince 到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心里面都有个同莫莉一样嘅疑问啦，就系、是、觉得咁、但系即系世界之大，即、就、系、是、无奇不有，但系又有冇一啲真系好确实嘅大数据，好似百达通嘅数据咁样， 系啦， 可以支持我哋嘅谂法咧。 师奶或者女人嘅直觉，我觉得有外星人啊，而系靠 Andy 百达通个 number， 我查到 系啦， 去到底 有力嘅证据咧，又真系好似我又唔系好识，或者未听到啦，或者我冇，或者唔系好识得。聽人哋講嗰啲好精密嘅數據咧，因為我見有啲人講外星人又真係講得好似好有理據去 support 嘅， 例如 Denison 同埋雲海啊。 嗱，我就冇去到好專 業去研究啦，但係因為有段時間好好奇，我上網睇咧，跟住成日都講話美國有個叫 Area 55定之50嘅地方噶嘛， 係係，咁唔知發生咩事噶嘛，係 啦，好神秘噶嘛，咁傳聞就話有 UFO 或者外星人喺入面噶嘛，或者係佢哋落嚟同人類溝通嘅平台嚟噶嘛，咁就所以我就成日覺得呢啲就增加咗一啲嘅神秘感啦。 係，咁啊呢個費米咧嚇Fermi咧。咁咧，點解佢解釋有冇外星人嘅呢一個理論咧，就叫 paradox 咧，即係佢覺得有啲嘢唔通嘅。所以當年夢劇院嘅名英文名都叫 paradox。paradox 嘅意思咧，即係話即係有啲嘢係矛盾嘅，即係譬如講咧，一個出名嘅就叫羅素詭局啦，即係叫 Russell's paradox 啦，係一個哲學兼數學家羅素佢講噶啦。咁呢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嗱，假設啊敏大人係一個髮型師。 系， 咁咧佢净系拣，佢真非常拣客噶，佢净系拣一啲咧唔帮自己剪头发嘅人剪头发。 系， 咁好啦，咁阿敏大人帮唔帮自己剪头发咧？呢个就叫 paradox 啦。 佢 你 get 唔 get 到啊？莫莉， 帮人， 我使唔使用英文讲多次？ 即系嗱， 你谂嗱，当你系 你 阿， 会唔会帮自己剪头发？ 即系话，当你结咗婚啊，莫莉，你系一个妈。你淨係會煮飯俾啲唔識自己煮飯嘅仔女嘅啫，係 啊，好啦， 嘅人啦，嘅人啦，嘅人食噶啦，咁、 啊、 你幫唔幫你自己煮飯咧？ 梗係煮嘛。 嗱，但係你又係你又唔係唔識煮飯喎、啊。 嗱，如果你幫你自己煮飯咧，你就唔係屬於你個客類啦。 嗯， 因為你個客類係唔幫自己煮飯嗰啲人啊嘛。 嗯、 但是如果当你是不帮你自己煮饭的时候呢，你就拨回入你的客旅了，你就要帮自己煮了。嗯、所以 看看个人的性格执不执着。 所以这个是一个即是逻辑上你永远讲不通的东 西。 其实即你类似这些问题呢就叫一个诡局、啊、或者一个悖论、啊 嗯、 paradox、啊。费米呢就在研究这个外星人方面呢，为什么他觉得会有一个 paradox 呢？咁佢就用嗰啲數據啦，即係例如我哋估下 Andy 喺唔喺屋企，我哋用八達通數據咁樣啦。咁佢就話咧，呢個宇宙啊，佢已經有即係好多年嘅我用歷史都好似即係講唔通啊。即係宇宙嘅誕生咧係137至138億年啦，嗰啲零應多到我都未必識寫啦。咁而喺呢個宇宙當中咧，到底有幾粒星咧？我讲 total 我唔系讲话太阳有几粒星喎。 嗯， 咁咧嗱，即系你都知道咩叫billion 啦 ，billion 系10亿啦，跟住 trillion 咧再加多三个零啦。咁咧佢话呢个宇宙嘅星星咧系700该，唔系嗱亿同埋兆之后仲有几亿，即系仲有一啲数位嘅， 系 咁然系该咯。咁該咧就即係 我都唔知有呢個字添。 係啊，該係土即係應該嘅該，但係土字邊。係咁咧就如果你要計咧，就係7×10²係嘛？係啊，22次方。 嚇， 10×22次方，但係再要仲要乘七喎。 乘七 咁就700該咯。咁即係總之就係好多，即係如果英文講就係我真的用不到英文讲，因为多个我数不到啊！你叫我通常多个五六个零嗰啲已经唔关我事 了。uncountable 啦，我哋只能够讲。 即原来亿啊兆之后，仲有一个叫该嘅，即系该没啦。咁佢就话，既然如果系喺咁多星体当中，佢又计翻咯。 嗯。 咁应该咧，大概有即系其实我哋会有好多个银河系啦，银河系会有一啲太阳啦，即系类似太阳嘅行星啦。咁而佢估计几一个行星咧，就会有周边有几一个围住佢啲叫 planet 行星 啦。行 星咁但系唔系每一个行星都可以即系俾到生命噶嘛。你要有几个条件噶嘛，你又有水啊，同埋你温度唔好太热啊，又唔好太冻啊咁样。咁佢就计翻有几一个类似地球嘅星啦，星體啦，咁佢就計到啦。喂，咁都唔少嘅喎，都有成十，應該係咩啊？10萬個咁樣喎，即係佢最少有10萬個。 係， 咁冇理由10萬個有機會有生物嘅星體當中，佢一啲聲氣都冇㗎。 系嗱，佢意思个声气即系话，我哋从来都未曾听到佢哋会发，即系我哋嗰啲超级嘅天线都收唔到佢哋有任何信号噶嘛。 嗯、 即系好似如果我屋企我女唔喺屋企咧，我系知嘅，因为佢系完全冇信号嘅。只要佢喺房，你都有信号噶嘛。 有声啊！ 咁所以佢就话。咁多嘅星星，咁多有機會有生命嘅星星，而又冇信號咧，佢就覺得呢樣嘢係一個 paradox， 係一個鬼局啦、 哦。 所以真係唔知點解啦。 即係機會就好似好多， 係啦， 但係跡象咧就零咁樣，好似近乎 係啦，收唔到佢哋任何嘅聲氣，冇、嗯、動靜。咁所以呢個解釋咧就叫做費米悖論啦。 嗯， 咁而點解咧？即系嗱，咁佢都未讲，其实有定冇噶。咁如果真系有嘅话，咁点解嗰啲外星人又唔出声咧？咁一阵间十点半， 佢哋真系好静嘅咧。可能十点半之后翻嚟讲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民主派会议发表声明，表示大多数议员倾向留任立法会。民主派同公民党倾向留任，但公民党未有最终决定。人民力量陈志全就反对延任，形容本身并非主流派，认为全体民主派都应该杯葛议会。而会阵线朱海迪形容佢属于民主派会议上的小部分议员。据了解。民主派會議今日開會，會上有兩名議員傾向離開議會，但沒有表明必定離任。民主黨主席胡志偉說，留任有助民主派拖延惡法和發酵議題，引起社會以至國際關注。如果留任的決定受質疑，選民會在明年選舉以選票回應。公民黨黨魁楊岳橋認為，民主運動需要國際街頭和議會戰線，議會仍然有價值，但同時明白反對留任的聲音，公民黨會繼續聆聽不同意見。本港新增44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31宗屬本地感染，大約20宗初步陽性個案，累計確診個案4524宗。一名曾經在3月底確診，其後康復出院的男子，日前從歐洲返港後病毒檢測呈陽性，當局會了解他是否一直帶有病毒，抑或再度染病。葵涌碼頭群組就再多兩名司機確診，他們並非屬於宏基港務公司，而是來自另外兩間公司。至今碼頭群組有65人確診，當局將研究增加碼頭休息室數量，擴闊空間和限制使用人數。2015年黃大仙雲鳳街車房爆炸導致3人死亡的案件，車房維修技工黎俊豪被裁定3項誤殺罪成，在高等法院被判監8年，3項控罪刑期同期執行。法官張慧玲表示，被告明知同有目的用非法方法移除的士石油氣缸，排出大量石油氣，並將車房卷閘拉低，明顯是掩飾不法行為。他又說，車房東主一定知道相關非法行為，亦是最大得益者。法官接納被告說，按僱主指示做事，除了不想自己失業之外，沒有獲得其他私人利益。又表示明白被告受傷，一家人面對困境，被告感到非常內疚和痛苦，但他仍然要為所做的事負責。路透社報導，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宣布進一步收緊對中國電信設備生產商華為取得商用晶片的供應管道。美國商務部將阻止華為取得未經特別許可的半導體，包括由外國公司以美國軟件或技術開發或生產的晶片。消息人士說，美華府將華為在21個國家的38個關聯企業列入黑名單，包括在香港、北京的雲業務部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863点，跌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83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6.04，瑞士法郎0.906，加元1.321，新人民币6.934，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187，欧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1.25美元，卖出1,982.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天气预测

你估唔到 系我哋定系佢哋啊？ 佢哋啊，佢哋， 佢哋就大沉默咗啦。 科学都有啲咁噱头嘅名字，或者你咁系啦，大时代咁样系。 Big silence 系咪叫做？ 我唔知道英文叫咩，叫大沉默啦。即系佢哋真成个宇宙都冇声出，净系得我哋人类啫。咁但另外咧，嗰啲科学家咧，佢。即係亦都唔會好似我哋咁啊，靠女人嘅直覺噶嘛。咁啊，曾經有一位咧就叫德雷克嘅，咁佢咧就有一個公式嘅。咁德雷克個公式咧，佢咧就係用翻我哋頭先即係講啦，要知道 Annie 係咪屋企咧，佢咧就係會用即係。譬如話用香港嘅人口啦，或者女性出街嘅數目啦，再加乘埋八達通啊等等咁樣咁計到個機率啦。咁啊呢個德雷克公式咧，佢咧就係以咩計咧？佢就係佢要考慮嘅嘢咧，係包括咧星系當中行星形成嘅速度啦、速率啦， 係 就。行星啊，即係頭先講個 star 啊，即係太陽嗰只，咁啊同埋其他 planet 啊，行星嘅數量啦、再乘埋由能夠移居嘅星體嘅數目啦，咁然後就發展出生命嘅星嘅數啦，仲然後呢啲生命仲要發展出智慧、啊，而智慧又要有文明到一個地步咧，係可以發出。啲短信出嚟，即系 send 到 WhatsApp 俾你嘅。咁同埋呢一个文明嘅寿命， 系吓，即系会唔会已经完咗咧？ 已经完咗咧，我真系后边会讲到咧，即系一个叫做即系filter 嘅，即系一个文明嘅 filter 嘅过滤器嘅嘢，一阵会讲嘅。咁嗱，如果咧你即系如果系阿莫莉咧，你觉你就相信冇理由成个宇宙只是得地球的。那这个呢原来科学家都有个叫法就叫平庸原理。那就是说地球呢就只不过呢是这么多个太阳系或者是星系当中的其中一个有生命的星体啫。那就很普通的啫很平庸的啫。那但是呢亦都有些人就说喂地球可能就是这么特别了、就等于 Kitty 和我将来的老公我就是爱你一个樣这个就叫地球殊意假说就是一个 presumption 来的、就是总之觉得地球就是这么特别咁其實咧，我哋如果要去睇下有冇外星人咧，咁有都有好幾種方法嘅。雖然我哋而家即係我譬如我哋睇 NASA 或者我哋睇北斗衛星咁樣，咁我覺得呢啲好似我哋未必會明白嘅，即係普通買餸師奶唔明嘅。咁但係咧，都有人咧就去盡量咧去揾下出邊有冇啲 signal send 入嚟嘅，即係外星嘅 signal 啊。咁有一套電影叫 Contact 噶啦，咁可能你哋唔想暴露年齡咯，你哋會話未睇過啦。吓咁佢哋就系用嗰啲涡形嘅天线咧去收睇下有冇一啲外星嘅高智慧嘅生命去传一啲 message 俾我哋啦吓咁就系靠呢个无线电通讯啦咁咧亦都有人话咧其实靠个靠呢个直接嘅观察都可以嘅即如果我哋嘅望远镜去到某一个地步系可以真系望到好远嘅咁譬如我哋都会拍过一啲喺外太空影翻地球嘅相啦咁我哋会见到地球咧某啲地方咧系即系夜晚会灯火通明嘅我唔知呢幅相你有冇见过吓系一幅咧你见到一个黑掹掹嘅地球但系喺啲城市嘅位置咧你就会见到佢发光嘅咁嗰啲梗系我哋即系嘅灯光啦咁你就可以睇到咧即系有生命嘅存在咯即系呢啲系生命嘅迹象嚟嘅系啦咁咧有一位俄国嘅科学应该系即系佢当时叫苏联啦吓嘅天文学家啦佢喺1964年嘅时候咧佢咧就將文明咧就係有俾一啲指數去界定嘅，文明嘅指數啊，即係話你嘅你哋呢族人嘅聰明啊、伶俐嘅程度有幾高啊？咁咧呢一位俄國嘅天文學家咧就叫卡爾達薛夫嘅，咁所以呢個指數咧就係 name after 佢嘅。咁咧佢就將文明咧就分咗三個重量嘅。咁第一型嘅文明咧就係佢可以用到自己故鄉嗰個 planet 嘅能源。咁 咁根據而家我哋人類嚟講咧，其實我哋都係用緊我哋自己故鄉嘅能源啦， 係 嚇、啊，即係例如天然氣啊，或者係 煤啊 等啊油啊咁啊等等啊咁樣。但我哋係咪用得曬咧？咁都未曾用得曬，但係用曬嘅時候咧，就係呢個文明毀滅嘅時候啦。係啦，呢個你就想象咧，就等於一個好中意 shopping 嘅女仔，佢用曬自己啲錢去 shopping 啦。係啦，咁咧佢就係毀滅嘅時候啦。咁二類文明咧，就係呢一個星體咧，可以除咗用自己啦，仲可以用埋隔離，就做埋太陽嘅能源。嚇、啊，咁你就又叻啲咯，即係如果你識用太陽能嚟講咧，你就會叻啲噶啦。 嗯， 嚇、啊，咁即係話咧，除咗你自己碌自己張卡咧，你碌埋咧你男朋友或者你老公張卡咧，你就係 明啦， 係啦，你就係二類型嘅文明啦。 咦，咁我哋算唔算都有二類型嘅文明咧、嗯？我哋都有用太陽能噶、哦， 但係好少咯，比例 少咯， 係啦。所以我哋 冇啊冇啊， 我真係冇乜用啊，我真係好少碌我老公張卡，我係一。类即系我哋系自己的钱自己花咁样嘅吓，真系蠢啊！我应该而家晋升做二类文明先系啦。好啦，咁而三类文明咧，就系、是、佢除咗用到自己啦，用到佢个即系佢嗰个嗰、那个太阳系入边个太阳之后，佢仲可以用埋其他星星嘅，即系譬如话月光啊，即系月亮啊，或者木星啊、土星啊嘅能源，你都用到嘅，就好似我个女咁样啦， 即系娘娘嚟嘅系， 系啦， 好多兵俾佢用嘅， 佢除啦，啱啦，咁即系譬如我即系我讲我女就佢自己补习啦，有少少钱佢自己用啦，但系佢可以用老豆嘅钱啦，同埋阿妈嘅钱啦，佢就系呢个三类文明啊，咁所以其实咧，我都系冇谂过咧，原来即係我哋都會諗文明呢樣嘢，就話哦土人啊，土人佢哋唔識文即係冇乜文字啊咁樣，或者有咗文字之後啊，咁跟住佢哋有著衫啊，佢哋即係唔做遊牧民族啊，佢哋開始即係務農啊，咁跟住佢哋就 build up 個文明啦、啊。咁但係咧，原來咧喺 Star Wars 嚟講啊，即係星際嚟講咧，都有咁樣。即係分幾級嘅文明嘅喎，咁即係其實我頭先講嘅只係三級啫，即係佢哋有啲人再細分係七種嘅，就係、是、睇先，第一種就叫行星文明啦，嚇、 嗯， 跟住就星際啦，跟住星系啦，跟住宇宙文明啦，跟、住就多重宇宙文明，即係唔係淨係你個 universe 嗰啲啊，佢可能係仲再。我都唔識講啦，係咪係呢個 parallel universe？ 跟住仲有一個神靈文明啦，即係已經去到已經我都唔係一啲物質嘅嘢啦。咁、仲有一啲未知文明嘅，原來係可以咁多嘅。咁咧一陣間翻嚟咧，我就講翻咧，就講要即係我哋嘅文明要進展咧，其實要經歷過咧，就係好多 hurdle， 即係好多好多障礙嘅，咁或者我哋如果用一個比喻咧，我哋就用一個叫過濾嘅嚇，即係佢可唔可以經歷到嗰個 filter 咧？佢過到個 filter 咧，佢仲可以繼續咧就係生存落去啊，或者進化落去。如果佢經歷唔到咧，我哋就會好似嗰啲恐龍啊，就會滅絕噶咯。咁、一陣間翻嚟咧，就可以講一講呢個叫大過濾理論啦。 着闹市声，摧毁一些爱侣，像快乐难追。天黑沉重地春睡，风景时代或建筑，瞬间给光阴压碎，无法不碎。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限的光。不再望这一刻有什么，曾力竭才想放，曾面对才想去躲，好想我能从头活过。我们能出走，走新的向往，然后。上机舱去， 信人类找到宇宙无垠的光，失重后会飘出这束光。时日过人失散，谁惧怕谁找到光，好想我能重 冯允谦《地球来的人》。继续啦，我哋讲下呢一个外星人啊， 系啊，我哋今日咧，即系呢个话题啊，即系带出咗我哋咧去呢啲师奶茶余饭后嘅宇宙啊， 系 突然间好似上咗太空咁样，咁样就系啲讲讲到呢一个到底有冇外星人？咁、嗱，我哋要了解一样嘢咧，就系话其实外星人都系一种文明嚟嘅啫。咁、我哋揾嗰种外星人咧，应该唔系话一只虾一只蟹啊咁样啦，就系佢哋可以同我哋沟通嘅，就系、我哋入去电影院睇到嗰啲可以同我哋即系佢哋对我哋有兴趣，即系无论系善意啊或者系恶意嘅吓，都系嗰种嘅外星生物啦吓、所以我哋会叫外星人啦吓、我哋 expect 佢哋起码有我哋嘅 似似地嘅， 系啦，起码 IQ 系正常一百咁样先啦。咁但系咧，我哋亦都要知道咧，你要发展到咁样并不容易嘅噃。就算喺成个宇宙当中有好多类似地球嘅系可以适合居住嘅星体，但系尽管佢哋有生物，都可能系留喺曱甴嘅阶段嘅啫噃。咁、我哋回顾翻啦，我哋人类嘅进程啊，咁其实我哋真系有一啲叫原核生物啦，即系类似 virus 咁样啦吓，佢哋得一段仔 DNA 甚至系 RNA 咁样嘅啫嘛。咁然后咧就变成叫真核生物，好难讲嗰啲懒音，系原核。变到真核，好啦，咁跟住咧就再有个细胞啦，然后就变做多细胞啦吓。咁、其实每一次咧，佢哋要升呢吓升格咧，都系一个 filter 嚟嘅，都系一个过滤，都系有啲系 係升唔到呢嘅。咁亦都啊，出邊有啲危機啦，就例如係天災啊。咁當時未有人禍嘅。咁例如恐龍啊，已經係過唔到 一個 filter 啦，嚇，就係佢哋嗰個即係地球嘅天氣反常啊，咁佢哋生存唔到啦。咁大家又想象下咧，咁而家我哋人類到底喺邊咧？咁啊，想象一條樓梯嚇，咁我哋已經行嘅咧，當一條樓梯，我唔知道可以去到幾高幾遠啦。但係起碼我哋行咗十級先啦。咁然後我哋望翻後邊，我哋可能見到第二級咧，就係嗰啲恐龍啦。咁而恐龍前邊咧，就係佢哋嘅 filter 啦。係。咁即係話咧，對於人類嚟講咧，嗰、那個過濾咧，就係喺我哋後邊，即係我哋已經係過到個 filter 嘅，即係我哋已經過到嗰個難關咧，先至變成而家嘅我哋嘅。咁、所以如果個 filter 咧係喺我哋嘅後邊咧，係傻啲嘅，嚇、即係佢哋喺恐龍前邊嘛，但我哋已經過到啦嘛。咁、但係如果我哋將來仲有個 filter 喺再上啲嘅樓梯咧，咁我哋其實真係 未知過到 過唔過到啦。系啦，即系可能系 Kitty 同莫莉过到，唔知敏大人过唔过到嘅，咁过唔到嘛，敏大人继续做而家呢只人啦。但系可能Kitty 莫莉慢慢，即系你啲下一代会再进展再高啲嘅生物噶咯，系再高啲嘅文明噶咯。好啦，咁讲咗咁耐，到底其实有定冇嘅咧？ 到底有冇外星人咧？ 又系嗰句咯，其实你爱唔爱我咧？咁样咯，咁外星文明。會唔會存在呢？咁其實咧有即係啲科學家有幾個睇法嘅。有啲咧就係話佢即使係存在，但係因為佢同我哋距離，即係你我相隔多麼遠。就算佢發出一啲信號俾我哋，我哋都未必會收到。收到都係會好弱嘅。係啦，咁呢個其中一個原因啦。咁第二就係技術問題啦。係啦。就即系我哋做广播都知道我哋要靠条天线嘅。咁唔知道佢哋发俾我哋啲 signal， 可能佢已经系7 G 嘅，可能但我哋都未转5 G。 系，咁我哋太落后啊，其实系 我哋太落后啦。吓，咁你亦都有机会嘅。咁可能佢哋都，可能佢哋系唔知系零点几 G 嘅，但我哋已经5 G 咧。吓，咁但系都收唔到喎，咁样吓，因为有时你劲嘅，即系你最新款嘅手机都未必可以用翻啲旧 apps 噶嘛。咁仲有一个说法咧，就系、是。佢哋真系存在嘅，但系佢哋就刻意唔出声，即系我个女真喺房度，但系佢专登唔俾阿妈知。咁点解咧？就话说咧，就有一本好流行嘅科幻小说入边咧，就讲咗一个法则，叫做黑暗森林法则，系咪好似好好听咧？咁呢个系边即系边位作家写嘅即系嘅创作咧？就系、是、如果你哋记得有一年贺岁有一套片就叫《流浪地球》嘅，咁其实咧佢就系改编自咧刘慈欣嘅小说啦。咁而刘慈欣咧就有一本即系有一系列嘅小说啦，其中有一个叫《三体》嘅。咁三體入面咧，佢就提到呢個黑暗森林法則啦。咁佢嘅意思即係話啦，想象呢個宇宙咧，就其實係一個黑暗嘅森林。咁每一個文明咧，嚇、啊，即係我哋叫人類啦，我哋又叫佢哋做外星人啦，嚇、啊。咁、就好比咧喺個黑暗森林入面咧，就嘅獵人每人都揸住一支槍。咁如果喺呢個情況咧，就最好大家唔好出聲啦。因為如果我一出聲先咧，我突然間咳咗兩聲，咁我咧就知道我喺邊噶啦。咁佢可能會覺得我係滿懷惡意嘅，佢就會射咗我先嘅。係啦，就係、是、咁，佢亦都有個，但呢個有個假設嘅，佢假設就係話大部分嘅生物咧都希望去發展自己嘅生存空間嘅。而且咧。即係等於如果突然間有個當係講緊呢個辦公室政事突然間有一個同你同樣職位嘅女秘書，你係女秘書，佢係女秘書，你都會覺得佢係會嚟侵略你噶嘛？你都唔會覺得佢係嚟益你啦，同埋你會覺得佢如果做得好啊，咁我咪隨時冇得撈。 咦？但我哋地球人又算唔算冇呢一種諗法咧？我哋都唔係好沉默啫。 我哋都好似有啲信号， 系啦， 系咁不停发啲信号出嚟，你有冇喺度啊？ 你讲得你讲得好啱啊！吓，呢个其即系，所以头先讲系其中一种说法啦。所以即系基本上我哋都系啲三姑六婆嚟噶， 我哋好 extra 嘅，惊死人唔知嘅，系惊死人唔知嘅。不过其实霍金咧都喺佢个即系霍金呢个科学家。已故同埋被譽為即係地球上最聰明人啦，其實佢或者最好咧都唔好揾到外星生物，因為你真係唔知係佢會係點嘅嚇。咁、但亦都有個説法咧，就係、是、可能啊 Kitty 頭先啱啱講啦，我哋係把個哔哩吧啦，馬後發啲信號出去啊嘛嚇。咁、如果真係惹到佢哋會點咧？咁所以亦都有人相信咧，其實外星生物已經接觸過我哋噶， 係 嚇。咁例如 in the form of 乜嘢啊？就是麦田圈咯、我唔知你信唔信啊。当然有人觉得麦田圈是人整的啦，咁、但系亦都有啲奇怪嘅，即系好似阿 Kitty 唔系阿莫莉头先讲，喂会唔会摆咗喺美国嗰个唔知咩五啊？我唔记得咗五啊二区啊，吓五啊五啊定五啊二定五啊五啊，系咪真系 五十定唔知五十？ 系啊，五十几咁样咧，系会唔会摆咗嗰区咧？咁样即系久不久咧，都会有啲咧，即系懒系前美国军方或者系前太空总署人，我唔知系老咗啊定系咩，佢出嚟会讲啊，其实有噶咁样噶嘛。 有冇啲人话自己系外星人啊？苏花？都有噶系咪啊？之前好像都有噶系嘛？ 咁如果你睇过《Man in Black》呢套戏咧，根据佢讲咧，Michael Jackson 啊、麦当娜呢啲都 算系啊， 都系外星人嚟咯。 系咁啊，听住呢度咧，有冇就你自己谂下啦，答案自己再去揾啊。今晚时间差唔多，听晚敏感时候再见，拜拜。